今天的这个讲道经文是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到五十六节。马可福音，然后六章四十五到五十六节。如果你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圣经的话，是在新约的新约的六十三页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对岸，到波塞大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去，他离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。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很苦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想要超过他们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。神为惊慌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他们到他们那里，一上船，风就停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他们渡过了海，在格尼撒勒靠岸拨了船。他们一下来，众人立刻认出是耶稣，就跑遍那整个地区，听到他在哪里，就把有病的人用什么词？褥子，抬到哪里？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把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让他们抹一抹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好，以上是神的话。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了解福音书很重要。福音是见证耶稣的记录，记载了耶稣是谁，以及他来到世界做什么。向我们讲述耶稣的诞生，耶稣生平的事工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升天。每次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，什么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就这个非常的重要，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牢牢记住这个重点。马可在福音书的开头，就是一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讲上帝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这是对你们所有的人和我的一个严厉的提醒。因为当我们看圣经，很容易失去焦点。我们常常带着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自己的欲望来看福音书，以为福音的目的围绕着我自己为中心。毕竟 我们是上帝的眼中的同人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读这样的一个经文，就好像我们是在海上挣扎的人，就好像我们是在跟尼撒勒跑到耶稣那里的病人，寻求快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，以为耶稣来就是满足我们所有需要和想要，他来了，所以我一定不会害怕，他来就是为了让我拥有健康和富足。当他不给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充满失望。问题是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我们刚硬的心破碎。所以福音书都是关于耶稣的，也包括马可福音在内。马可向我们介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希望我们定睛并惊叹拿撒勒人耶稣。如果你还记得，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是一个过渡的这个段落，人们对耶稣的身份感到越来越好奇。在6:14-16，希律认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施洗约翰，那有些人认为他是伊利亚，还有一些人，其他的人认为他是先知，或者像其中一位先知。然而，在我们这段经文，从喂饱5000人开始，耶稣缓慢而神秘地揭示了他是谁。那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是，耶稣有的时候会允许坏事发生，有时候上帝的儿女受苦是他的旨意，有时候上帝会把他自己的孩子送入暴风雨中。这段经文一开始，耶稣做什么？他催门徒，他们自己上船，离开他，先渡到对岸，到伯塞大去。那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强迫或者立即约束。耶稣强迫门徒立刻上船离开。耶稣明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还催促他们做不想要做的事，同时他也叫众人散去。那为什么这么紧迫呢？答案是与约翰福音平行的经文，约翰福音6:14-15，他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，人希望事情得到解决，他们不想再向罗马帝国跪下来了。众人已经看到并听说过耶稣的能力，但他们的心态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位君王，这位弥赛亚的道路将是苦难、痛苦、折磨和煎熬的道路。这和今天的我们很像，我们只想要健康、财富和安全。我们认为我们只要相信耶稣，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这些东西。但再次记住马可写福音书的目的， 耶稣的降杯，耶稣是降杯的君王，他通往王权的路是十字架的路。耶稣自己就上山去祷告，那这座山是一个僻静的一个地方，周围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任何人。马可有三次记载了耶稣单独祷告，在加百农的安息日赶鬼的事件之后，然后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，以及在这个最后晚餐之后，他走向十字架的路上。这是耶稣施工的三个关键点，因为他要一点一点的揭示他的真实身份。现在耶稣在山上与父交往，哦，我们也是多么需要祷告中与我们的天父相交。那在每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分离的情况下，他们都发现自己处于在痛苦之中。当我们感到与耶稣分离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感到痛苦吗？耶稣允许这件事发生，船在海中，耶稣自己在干地上。当耶稣催门徒下海时，他确切的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他知道暴风雨要来了，并直接将他们送入了这个暴风雨之中。那对门徒来说，这真是煎熬。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很苦，强烈的东风正在刮向他们。尽管他们努力划船，但还是一事无成。我记得在我小时候，我的父亲会带我到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湖边坐船。然后我记得至少有一天下午，船忽然油没了，忘记加油。那当你没油的时候，你需要拿出这个桨，然后开始划。但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下午，这个风真的是太大了，你划得越多，越用力，就会被风吹得越远。然后你会感到疲倦，满身大汗，而且没有任何的进展，反而退后很多步。耶稣强迫门徒下到海里，他们正在划船，摇橹很苦，这是一种折磨。他们处境很艰难。有趣的是，这个苦这个意思通常表示被鬼附的这个折磨，在五章七节，但它也可以有其他的意思，比如生产的痛苦，甚至是地狱中受苦。那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有感觉到无助，然后没有出路吗？我想门徒一定在想，上次耶稣在船上，但是他睡着了，你记得四章的故事吗？但现在耶稣根本不在这里。我们做了什么让他陷入这种 像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陷入这种困境。弟兄姐妹，这件事发生不是因为我们不顺服上帝，不是因为门徒不顺服上帝，这反驳了只要你爱主顺服主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的这样的想法。门徒处于这种困境正是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话，是因为他们顺服了耶稣。那希望教会的妇女团契正在阅读一本关于上帝奇妙护理的一本书。然后你知道，有时候在上帝忧伤的护理中，是他的旨意是要让他的子民受苦，而上帝这样做是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的喜乐。我们的第二点是，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上帝，因为耶稣是神，耶稣是奇妙而真实的上帝。耶稣独自一人在岸上，但他看见了门徒，看到他们在海上的折磨和煎熬，就来到他们的身边。经文说在海面上走，没错，耶稣就像圣经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，在水面上行走。那自由派和学者试图争辩说耶稣脚下有木板，或者水非常的浅，那这些徒劳的尝试都落空了，没有一个站立的稳。你要记得，这是一场暴风雨，卷起的浪是非常的大，没有一人可以在水上行走。你可以找个时间来试试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会沉下去的，我保证。但这不是普通的人，这个是耶稣。除了上帝之外，谁能在水上行走？例如诗篇，毕竟他是拥有水之力量的这个那一位。这里有许多旧约经文的预表，例如诗篇77篇19章说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之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。这是犹太人的赞美诗，所有犹太人从小就会唱的，所以门徒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做上帝所做的事。那约伯书9章可能是对我们这段经文中发生的事情最直接的预表，因为约伯在经历了极度的折磨，他失去了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和他的牲畜以及他所有的一切。然后他在8节中他说这个，他说他独自不当诸天，步行在海浪之上。11节他说，看啊，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看不见，他走过，我没有察觉他。他耶稣想要越过他们，这让很多人困扰困惑，耶稣为什么要从这个处于困境中的门徒身边经过？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，耶稣的角度和门徒的角度。那你要看，这个是夜晚的4更，这对罗马人来说是大概3点钟到6点钟早上之间。耶稣在晚上派他们出去， 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下午五点或者下午六点左右吧。那如果门徒辛苦划了十一或十二个小时，他会就会看起来像是耶稣要路过，因为眼睛很模糊，直到他们向耶稣，一直到他们向耶稣大喊大叫。那再来是耶稣他的角度，从门徒身边经过，其实完全不违背耶稣的个性。你真的需要明白这件事的意义，因为经过是上帝显现他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，上帝应许他，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缝里，用我的手掌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这个是出埃及记的33章22节。在以利亚与主相遇中，列王记上19章11节，然后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耶和华面前，看啊，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山崩石裂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。所以你看，路过这件事情表明的就是上帝。此外，当耶稣对门徒说鼓励的话的时候，他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这个第二句话，是我，实际上这就是说，是我耶稣，不要害怕。那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我，和他在中用的这个是同一个词，我就是。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就是。哇，很多事。耶稣用这个词说服他的这个犹太反对者相信他就是上帝。在约翰福音8章5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就存在了。在旧约里，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拥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你看，耶稣说是我，他就是说是我上帝。于是他到他们那里，一上船风就停了。那只有上帝才能平息风暴，没有其他的人可以。还记得在第4章，当时是一样，门徒被困在了海上的这个风暴雨中，然后耶稣对风和海浪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暴马上做了什么？马上停止了，他们就非常的惧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唯有上帝他自己的作为会让人感到惊奇，就像这些门徒。那门徒们 既惊奇又震惊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愚顽的意思就是刚硬。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大点，也是我们最后的一点。那我们的第三点是，上帝有时候会让他的儿女受苦，好让我们心碎。他这样做是出于他的爱和他的奇妙的怜悯。在第52节中，我们看到甚至耶稣自己的门徒的心也刚硬，他们不明白那份面包的事，他们仍然也不完成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惊叹不已。在这个时间点，耶稣自己的门徒缺乏了信心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当初强烈的催促他们上船，然后把他们打发到海中央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允许巨大的海浪来攻击他们，以至于他们在划船的时候挣扎一整夜，这是要击碎他们刚硬的心。那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觉的提醒，这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多么的接近耶稣正在做的事情，但仍然有微弱的信心和刚硬的心。我们每天在个人灵修的时候，都可以读到基督的奇妙作为。我们可以在每个主日来教会唱诗、宣讲，并亲身经历上帝的话，但仍然只有微薄的信心，忘记了耶稣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切。因此，你我也需要我们刚硬的心被破碎，屈膝依靠耶稣基督。正是因为门徒的心刚硬，耶稣看见了他们，来到他们那里，对他们说话。他对门徒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那当我们的主来到他，当我们的主来到他的门徒当中，并对他们说话时，你可以体会到耶稣的怜悯和慈爱。耶稣并没有冲他们吼叫，耶稣没有责备他们，耶稣没有惩罚他们，耶稣不向他们讲道，他不在这里教导他们。耶稣用平静、温柔和熟悉的声音对门徒说话，他说：“鼓起勇气，我是在这里，就在你身边，不要害怕。”再一次，这是宇宙的创造者上帝对他的孩子说话。以赛亚书43:1-3，他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渡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在火中行走，也不被烧伤，火药必不烧着你身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 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耶稣今天早上对你说，鼓起勇气，我扶持你，我爱你，我疼你，我会让你安全地度过难关。在以赛亚书43章，上帝救赎他的儿女，而这真正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。他在十字架上自己作为赎罪祭。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你要经过的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糕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置身于大海之中，风浪越来越猛烈，但我们期待有一天，耶稣会安全地将我们带到天父的身边。那在第53到56节中，我们看到马可的第三个总结报告。马可总结了围绕这个喂饱5000人和耶稣在海上行走以及耶稣在海的西侧的村庄中医治的事件。这里只有两方，耶稣和一群有需要的人从整个这个周边地区来到他的面前，盼望耶稣让他们摸一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那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相信耶稣是救主和主，但是他们知道有需要，并且知道耶稣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医治他们。耶稣继续启示他自己，但这里仍然还是很隐秘，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人们知道耶稣有一些特别之处，他行神迹，他医治病人，耶稣耐心地忍受人有限的洞察力，并仁慈地医治那些有困难中求助于他的人。最后，当结束，我想问你，你明白耶稣是谁吗？你是否以信心的眼光看待耶稣，并且明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不仅仅是平息你的风浪，医治你，或让你感觉好一些？这不是关于你让他到你的船上的故事，不是你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就痊愈了。耶稣是真实而奇妙的上帝，我们只是人类，我们都有一个心的问题，我们都犯了罪，由于罪的缘故，我们与我们的上帝和造物主有分离，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亡，肉体的死亡和属灵的死亡。我们的罪应该受到上帝的愤怒和惩罚。由于我们的罪，我们理应下地狱。但是，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。我下次的讲道是有关圣诞节的讲道，我会讲跟耶稣诞生有关的道。耶稣是神，让我们经历他的 忧伤的护理，打破我们的心，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换一颗新的心给我们。耶稣的死是为了偿还我们的罪孽，救赎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。他是所有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救主。今天就相信耶稣，就相信耶稣，因为他的身份是什么？他是救主，也是主。相信耶稣，因为他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谢谢你的道成肉身，为我们被钉十字架。因为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根本没有活着的益处。主啊，求你把今天的话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渴望耶稣基督，也渴望耶稣的再来。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